这十位被表彰的教师分别来自北京、湖南、陕西、河北、云南等多地，从教都在30年以上。他们中既有中学教师，也有小学教师和幼儿园老师。据了解，2014年底北师大发起的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通过建设学校共同体和网络平台，服务广大教师和学校育人能力的提升。 春风化雨，桃李成林。2018教师节，北京市师生文艺展演活动9号在清华大学举行，首都1000余名师生参加了演出。活动以德、才、爱为主线，浓缩了教师的职业品格，讲述了新时代培育四有好老师和做四个引路人的内涵要求。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本次展演突出了新时代教师队伍灵魂工程师的职业成就和使命担当，不仅节目的原创和视频的录播都取材于教师的真实工作和生活，演员的选择也全部是学生和教师代表，涉及大中小幼各学段。参与本次演出的来自陈经纶中学高三学生张琪说， 我们这个节目呢，它的名字叫老师我问你，其实主要是就是我们清晨到学校以后，包括上课的时候跟老师一些提问互动的环节。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很辛苦，我这个节目演完以后，我觉得我在学校的话可能对就是老师更多心里的敬意。 本次参演节目以北京市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德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为基础，编创了老师好等10个原创节目和4段视频，以合唱、乐器、舞蹈、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演绎教育工作者的德、才和爱，体现教师在推动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同时节目在创作上进行了巧妙改编，包括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老曲新作，都讲述了当今时代教师的全新风貌。北京第三实验小学金帆管乐团团长胡雪说， 这个节目呢，它主要是一个老曲新作，我们国家就是在教育上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成立的乐团都是交响乐团，然后孩子们在投入拨款的这样的培养下，孩子们在演奏上、在表演上，还有说他们的审美上，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的这一天即9月15号，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今年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有3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发放，从9月15号10时至10时23分，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根据通告要求，北京市民防局提醒市民防空的警报期间，市民应该注意辨别防空警报的信号，除参加疏散掩蔽演练的部分社区居民和在校学生之外，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秦天、张生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为您的恩师送上自己的祝福吗？抓紧时间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祝福发送给我们。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则是教师的灵魂。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总书记对全体教师提出的要求。 进入新时代，师德增加了哪些丰富的内涵？对教师们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师德有那么遥远吗？怎样才能称之为一个新时代的好老师？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优秀教师代表与大家一起谈如何弘扬师德师风。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在我们的人生成长之路上，我们觉得老师就是夜空当中那颗最亮的星。当我们在前进的路途当中遇到任何的荆棘坎坷，感觉到迷茫和失望的时候，是老师在前方指引我们。那么今天呢，是第34个教师节，教育面对面特别为大家策划师爱无尘，感念师恩，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特别邀请来了三位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代表。 嗯，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他们分别是丰台二中历史教师德育副校长彭红。彭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 主持人好。 另外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的教师宋维。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保教主任李慧琴。李老师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好。 嗯， 主持人好。 好，今天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祝愿三位老师节日快 乐 啊，这得是当面的来进行这种祝福啊。 而且三位老师一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突然又把我拉回到以前那个时代啊。 嗯， 老师过来收作业了，暑假作业写完了没？ 你是感觉到有点紧张吗？ 有一点。 其实我也是挺发怵老师的。但是其实说回来，就是在我们的学生的生涯过程当中啊，每个老师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其实都是不尽相同的。 嗯， 我们作为学生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老师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 嗯， 你或者是对他有爱，或者是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不理解。但是其实当我们离开校园，离开老师的这个庇护之下，其实你就会发现， 嗯， 哦，原来老师曾经做的那一切真的都是为了我们。 嗯， 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想对自己的恩师想要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个祝福，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留言啊。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三位老师代表了三个不同学段啊。 嗯，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下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啊，习总书记对我们全体老师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做四有好老师啊。新时代背景之下，各位老师认为的好老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刚才我说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和现在老师的这种认知上肯定又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变化了啊。嗯，三位老师咱们分别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啊。我们先从彭校啊，咱们先说说这个做高中阶段的这个老师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和想法。 嗯，其实我觉得老师可能应该是都差不多哈，就是那我想呢，就是新时代的好老师首先呢应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嗯，然后呢我觉得还应该是在这个时代还应该能够严于律己， 嗯， 甘于奉献，甘于清贫，潜心做教育的老师是好老师。 哦， 那么我还想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有责任担当勇于创新的老师是好老师。 嗯， 特别是像我们高中吧，我觉得面对着这种高中生，那我们应该是有爱心、有耐心、有诚心、有恒心的老师，可能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一个好老师吧。 嗯嗯，确实是在高中阶段，

挚爱无尘，感念深。这里是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为您安排播出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了三位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代表，和大家呢一起来谈如何去弘扬师德师风。他们分别是丰台二中的历史老师、德育副校长彭红老师。 他们分别是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教师宋维、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保教主任李慧琴。 嗯，我们呢分别请了中学、小学还有幼儿园啊，三个不同学段的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大家一起走进一下彭红老师他的教育教学生活当中啊，因为对于高中来讲，无论是对于家长来讲还是对于学生来讲，应该说压力都是挺大的。 彭红，北京丰台二中历史教师，从事教育工作26年，连续18年担任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工作，获得过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中小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北京市师德先锋、丰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丰台区骨干教师，现任丰台二中德育副校长。26年中，他克服家远、父亲年迈体弱、孩子无人照顾等困难，始终保持着对教育事业的激情，带着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用滚烫的爱心感染学生，用高度的责任心赢得学生。在学校工作中，他以培养上品中国人为目标，制定学校德育发展计划，整体设计学校德育工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心灵。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彭红老师。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一段那个片花也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啊，您是一直都在高中？ 差不多 是吧、一直都在。您觉得一共有26年的从教的生涯了、在这个从教生涯当中，迄今为止您觉得自己获得的最大的殊荣是什么？ 我就是这么多年吧，可能我获得过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师德先锋、北京市中小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丰台区的骨干教师。我觉得这些荣誉称号对我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激励吧。但是我觉得啊，最大的殊荣不是这些奖励，而是学生发自内心的对我的一种认可。是学生在我所任教的这个班级，还有呢我所任教的这个年级，甚至我现在的学校啊，他们获得了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懂得了责任，懂得了担当，还涵养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这种综合素养，真正成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我 最大的殊荣，是吧？ 那您觉得从事这个教师这个职业至今哈，最满意的或者是最知足的是哪些方面？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好多学生回来看我的时候啊，他们跟我说啊，老师您在学校里头对我们要求还是挺严格的，然后您一直让我们去追求卓越，不轻言放弃，这成了我一生当中的一种习惯了。所以呢，我现在无论在什么岗位，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还有的学生回来说呢，像老师不仅教会了他知识，还教会了他做人的这种道理，然后呢用这种道理呢去不断的规范呀，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其实每次听到学生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都特别的满足。哎，我觉得确实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都值得了。 对，我在 您26年这个付出也确实挺多的。我们之前看过您资料啊，家离学校又特别远，家里边这个父母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再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您学校读书，对吗？ 对， 自己的孩子自己照看不了，然后是为了把自己的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自己的学生的身上，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去住校 啊。对， 这么多年下来，我现在我就在想，家里边人对您没有这种微词和不理解吗？ 可能也有一些吧，因为确实是我家住在颐和园附近，就是北大这边，然后我上班在丰台这边嘛，26年来可能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以前交通不太方便的时候，可能每天上班的这个时间路上单程就得快2个小时，所以每天回家以后真的就不想说话了。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妈妈，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学生的啊，你跟学生说的话可能比跟我说的话都多。 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挺亏欠我女儿的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嗯，我女儿其实从上小学她就非常独立，因为我从来没有接送过她，就是自己坐班车。嗯，上初中呢，因为特别远，离学校。嗯，当时我是他上初一的时候，我是每天把他送到那个学校6:30吧，基本上他就在学校大门口那儿等着了，等到学校7:00开门，因为我每天给我自己规定的是7:00之前要 到学校， 到学校要陪我的这些学生。嗯，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呢，因为觉得方便，就把他给弄到我们学校去上学，但是后来确实没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他，因为他上高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同时教着高三。 对。 嗯，所以呢， 您不教他吗？ 我不教他，因为他是理科班，我教文科班，我教历史。所以呢，对他可能就照顾的确实是很少。但是呢，我觉得我女儿好像她从小就觉得为妈妈分忧解难就成了他的一个责任似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可能也是使我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我的父亲，因为我爸爸就是北大的老师，所以呢他给我的那种感觉，他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我陪他的时间比较少，但他顶多也就是说一个你怎么这么忙啊最近，很少对我要求一些什么。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挺晚的时候啊，他还把饭菜给我热好了，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 所以就是家里边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对于您的这种支持，然后是让您支撑到现在。 对。 其实我们知道在高中阶段做这个老师有他自己特别不容易的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些个孩子我们都说是半大小子是吧， 对 他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了，大人的话也不都全听了，是吧， 对， 这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啊。您觉得就是高中阶段的孩子对于老师的这种诉求是什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管理和教学当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点？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光是高中的学生，就是整个的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都是一种新的，因为这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非常快，然后信息量也特别的大，这个学生吧，他获取知识啊，获取各方面信息的渠道确实是太多了。那作为高中的学生啊，他可能就正处在一个像成人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逐渐走向成熟，但是他其实并不完全成熟，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在逐渐形成阶段，但是呢我觉得他想独立思考，但是他认识问题呢可能又比较的片面，不能完全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们不愿意人云亦云，还不像小学和初中，可能他就觉得老师就是一个权威。他们就是像高中生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愿意质疑，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民主啊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呢也是常常的和我的学生就说啊，我其实不希望他们盲从于权威，我经常跟他们说老师不是权威。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永远的去尊重科学，尊重真理，尊重法治。所以我就想呢，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的这个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习总书记所提出来的，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丰富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这个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具备了这些特别的重要。 其实我觉得您都做到了，刚才其实您还忘说一个，您要尊重历史，因为您是历史老师对吧。我们之前呢这个也特别采访了这个彭老师的学生，高二年级，他今年也在读的一位同学，您先听听他是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彭老师的学生是怎么来形容自己的老师的。 彭老师是我的历史老师，我认为彭老师的历史课生动有趣，讲解细致，他能把复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知识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理解并且掌握，特别是他讲课很体现逻辑，能够让我们在整理笔记的时候脉络更清晰。要说我对彭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敬业。彭老师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老师，更是我们的副校长，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的学校事务，但是他总是不辞辛苦，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如果发现有人在某道题旁边做了标记， 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他一定会单独去找到这位同学交流，答疑解惑。有一次考完试后，已经到学校开晚饭的时间了，我去找彭老师要标准答案。到了他的办公室后，我发现他只是用很小的碟子盛了一点菜，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是等学生都盛完饭以后盛了一点多出来的。彭老师连菜都顾不上吃，就开始交代我答案要点以及后续安排。我当时真的很受感动，自己作为一名学生更应该敬业努力学习。彭老师也教会了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教书育人不辞辛苦，爱岗敬业，我想这就是师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爱彭老师的原因。最后祝亲爱的彭老师教师节快乐，健康幸福。 这是您的哪位同学？ 程林吧。 是哪位？ 程林。 程林啊，高二年级。 对。 是吧？ 对。 啊、您看这个学生很多的这个点滴的事情，有可能您自己没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发现的、但其实就是在这些点滴当中，其实给孩子做的这种言传身教的这样的一种指引啊。 刚才彭校说了，觉得自己最满足的就是听到了学生对于自己的肯定。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您的一点一滴其实也是浸润在他们的心中，影响他们的成长哈。我们都说这个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哈。您觉得在自己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有哪些言传身教可以影响到自己学生的？ 我觉得比如说像勤奋吧，像追求卓越吧，因为大家都说我挺追求完美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些方面吧，我可能会在班会，现在呢在校会上我可能会不断的在说。然后以前我在当班主任，在做年级主任的时候，我会跟孩子们呢就有这文字上的交流也比较多，就无论是单独的交流啊还是这种文字的交流，我可能呢都会在这些方面进行渗透吧。还有呢通过设计各种的活动来实现我自己的这些教育的一些目标。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说是一方面，就是我们高中的孩子可能他真的就像刚才程林所说，他可能更在于老师做的是什么。你做的可能多，他可能就觉得哎呀，我会学老师的这些啊。比如说像我长期教高三，那我肯定会在假期的时候就把几年的高考题，就五三那本书都做的，全都做了这些题。然后呢我可能每年有几年连续教高三，但是呢就是我的那个教材上我肯定会画的特别多，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书跟学生说，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把书又一遍一遍的这样画，能不能你们跟我一样。然后还有呢，我觉得我就是有一年吧，我是确实是教高三的时候生病，就是住院了。当时呢其实我第一想到的呢就是我这个历史课该怎么办，然后我的学生该怎么办。所以我做完手术呢，当时这个医生是让我在家里头呢，就是在医院要那个静养，不能少说话。但是我真的是特别不放心，所以就是电话跟这些学生不断的沟通学业呀，关心班里的这些事物。 我说这个问题提给您吧，就是让您表扬自己，您有点不太好意思，对吧？我们呢这个还采访到了彭老师另外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实际上已经毕业了啊，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位同学毕业之后，现在也是一名学校的老师。 哇， 那这算是一个传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在那个我们上高三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高三嘛，然后也特别忙，然后没有时间去那个找一些特别好的题。当时彭老师呢，就给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练习册，印了好多好多。那种卷子是那种一卷一卷的那种练习嘛，然后发给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回家去做。庞老师呢就会在我们做完了之后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讲。我们每次中午去那个办公室找庞老师，庞老师从来不会拒绝，就是什么时候找他他什么时候在嘛。然后在我们高三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嘛，庞老师那个头发就都是那种大片大片的白的，偶尔看到他就去染了头发，染完了之后嘛，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头发会显得稍微年轻了一点，但是很快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他那个头发就又白了，真的是看上去就很心疼。可是每天他都 特别特别特别早的就到学校，然后每天特别特别晚的才走，真的特别特别敬业。因为原来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懒的人，但是经过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说我的班主任就这么敬业，然后为我们去付出，但是我平时我还在晃悠，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努力的去学习，让我自己去提升上来。我原先在进文科班的时候，我是年级排50多名，当时总共文科班50多个学生，基本上就是年级倒数。但是在彭老师这个班学了2年之后，最后出来的时候我是年级11这个样子。为什么说能有这种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彭老师作为一个班主任，给我们学生起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最后呢，祝彭老师教师节快乐，也希望彭老师呢能身体健康，越来越美。 您说温温工人为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节日快乐。 宋维，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数学教师兼教学副主任，朝阳区民班主任，朝阳区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数学学科骨干教师，曾荣获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课堂教学设计评选一等奖、朝阳杯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人教社全国录像课一等奖。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垂杨柳中心小学数学教师宋维。宋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上一位访谈的嘉宾是彭校、彭宏校长啊，他是说这个身体力行，然后孩子们在他的身上是学到了很多。这是中学阶段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其实在小学阶段这种影响应该说就会更大吧。像刚才您所讲的是希望能够当一个孩子王，但是当一个孩子王的话肯定要给他们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对。 我们听说您之前是学计算机出身的是吧？ 对。 那怎么后来想起来到小学去做老师了呢？ 因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主修计算机，其实我是那种比较留恋校园的一个人，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也是比较简单，所以毕业以后呢正好学的是师范，然后就从事这个小学教学这个工作了。其实当初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校园这个地儿比较适合我。 学校的这个地方适合您这种简单单纯的这种， 因为跟孩子在一起相处很简单。 但是相处简单啊，但是真正把他们教好实际上这事儿挺难的，特别是对于这个小学生来讲。 对， 在您日常工作当中，您觉得和这个小孩子们这种打交道最大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状态，就跟小孩其实也是斗智斗勇的啊，该哄的时候得哄，该严肃的时候得严肃。特别是教学，很多人就认为你说小学老师那点知识有什么可难教的，应该挺容易的。其实越小的孩子教起知识来说就挺难的。因为你不仅要考虑到知识的内容本身，你要传递给他这个内容，而且你要考虑你要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教学他才感兴趣。因为毕竟是那么点的小孩，我又是数学学科，如果不考虑一下形式的生动的话，他会觉得很无聊，数学本身就很抽象了。是这样的。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您从事这个小学教育工作8年了哈，在这8年的工作感觉像是一个习武修炼的一个过程哈。而且您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一套教育方式哈，您把它命名为疏通教育的任督二脉。我在读您给我的材料的时候感觉像在看一部武侠小说。您觉得这个精髓是哪些呢？ 其实就是就这个理念的话，就让别人 冷了一听啊，就觉得挺玄乎的这件事儿、怎么还弄一个任督二脉呢？ 教育的事情很玄妙、 对，很玄妙。实际上我觉得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只不过每位老师所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更习惯于这样童趣的然后武侠风的去表达我这个班级教育的一个理念或者一种管理的模式、那我当初在想，就是我从事这个班级教育工作的时候，我在想怎样让自己的教育工作的效果在学生身上最大化。那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工作怎么开展是最有效的。我认为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走进学生的心灵，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凝聚学生家长。那我们为什么要走进学生的心灵呢？我觉得只有亲其师才可以信其道，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尤其是小孩喜欢上你，才有可能喜欢上你教的学科。那另外呢，作为我们老师教育者，你又不能单打独斗，因为还有家庭教育那块呢，所以你一定要凝聚这个学生的家长，让家校能够促成了一个教育的合力，共同作用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最大化。 对，您说您是孩子玩王和孩子融到了一体哈，也说让孩子喜欢您。您觉得哈，您身上有哪些特质让学生最喜欢您呢？ 我很幽默，经常跟小孩一起开玩笑，然后我很好玩，就是能带着孩子一起课间去疯，去玩。课堂上呢，就是教学方式可能更活泼一些啊。在我的数学课前，我会组织孩子去进行一些数学的小游戏，他们会觉得哎，这个老师很有意思，然后课下还能跟我们一起玩，所以他们比较喜欢我教的数学课。 是，其实不仅要哄孩子，其实还有家长。 对， 家长对于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啊，就是老师家长会对老师有一些不理解， 有 一些这个误解。我们再过一会儿时间段当中，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宋老师啊，怎么样是真正不仅走进学生的内心，还要走进家长的内心啊。只有这个家校共同配合，才能够把孩子培养好啊。好了，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挚爱无尘感念师恩的特别节目的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想对自己恩师讲的话吗？欢迎发送教育面对面 RBZ 我们的官方微信。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 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失爱无尘感念诗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三位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代表和大家呢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语要送给自己的老师吗？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祝福的短信啊，比如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却是我最崇敬的老师，在您的节日，您的学生永远祝您年轻啊。还有，敬爱的老师，您的教诲如春风似瑞雨，永明我心，我虔诚的祝福您安康如意。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段，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对自己的这些个恩师们所表达出来最真切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啊。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访问的是来自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的教师宋伟老师。刚才您讲说要走进学生的心理，我们最后说不仅走进学生心理，还要走进家长的心理，对吧？这个家长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小学老师会有一些误解， 会有一些误解。因为现在的家长吧，独生子女比较多，很多家长呢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儿很焦虑，他自己很焦虑，所以呢就是老师的一些教学的行为，可能他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或者不太理解的情况下，他就很有情绪，会有一些质疑。比如说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刚结一个班第一周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是在我教这个班一周的时间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这个说话的态度非常不好，就说您是宋老师吗？我说对啊，那个说您怎么留那么点作业呀？然后我们家孩子到家一会儿就把作业写完了。原来的数学老师可不这样。您这样教能保证教学质量吗？就这样质问我。当时我真的挺委屈的，因为我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方法，就是让学生在学校

因为那个宋老师答应我了，要考回北京，他请我吃饭。 嗯 啊，还有这次初三毕业，就是考完试以后，初三，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妈妈问他说带你出去玩吧， 嗯， 然后他就说我哪儿都不去， 嗯， 我要回北京看同学看老师。 嗯 嗯，我觉得特别感动， 就像是一帆最后说的那句话， 嗯， 您点亮了他的人生。 是，我也希望您和他的这个约定能够早日的实现。 嗯， 一定一定。 您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李慧琴，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保教主任，北京市骨干教师，朝阳区教育系统优秀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先后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京城魅力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多次承担市区两级课题，所撰写的论文屡次获奖，曾在北京市2011年幼儿教师半日评优活动中评为一等奖。 下面呢，我们要走进李慧琴老师的教育教学生活当中了啊。我们一路从中学生然后到小学生，现在是到了幼儿园了。在幼儿园李老师已经是从事幼教工作22年了，想想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 那个时候其实思想还是很简单，就是初中毕了业之后，家人们就商量应该上哪个学校。其实当时的最终的选择就是适合于女孩子读的学校。那么当时呢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北京幼师，还有一个北京护校，这两所学校我都去面试了。因为这个北京幼师呢是教育类的学校，所以提前招生，我就迈入了北京幼师的大门。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哈，您说有一位老同学的无心的一句话让您挺伤心的。他说这个其实幼教是照看孩子的阿姨啊，包括现在面对我们社会上出的那么多关于这个幼儿园的负面新闻哈，有些人对幼教老师是存在偏见的哈，您觉得是如何坚守这份幼教的初心的？ 当时呢就是因为刚刚参加工作，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呢就碰到了这位老同学。因为在说幼儿园的这个琐碎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无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这是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也代表了这么一个群体，社会上对于幼教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说实在，这句话其实当时是刺痛了我的。我是想通过那这句话我能证明什么？我想做幼儿园教师的一个证明人，也就是说幼儿教师他其实也是具有专业性的，也就是说用我们园长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幼儿园教师也要做专业的事，行专业的道，要讲专业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一种选择，我身上肩负的这么一个责任吧，一种使命感吧，所以我一路就22年 就这么就走过来了。 对对对， 是吧。其实您别说是这个社会上有一部分的人对于幼教这个行业有偏见，包括其实我们对于幼教也不是特别的理解，我们就会一直认为是幼儿园阿姨很辛苦，是因为要管小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你都要去管。但其实我们这种认识他只是看到了皮毛，其实还有太多琐碎的事情，是不是？ 对， 我们刚才都在讲说，不管是彭校还是这个宋老师，在不同的学段当中，大家都有在教育教学当中面临的这个难题。在幼教当中，您觉得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一个呢就是我们幼儿园教育它不同于中小学的教育，那么幼儿园的教育呢它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量化的一个标准了。像中小学它有分儿啊，拿分儿来衡量。在幼儿园阶段呢，我们更多的是培养的一种习惯，一种兴趣，也就是我们要培养到底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么爸爸妈妈有可能在开始三岁的时候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更顾及的就是孩子的吃喝拉撒，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三岁我们说的小班，我们更多的是培养的孩子的一种习惯，比如说他知道吃完饭之后 要去擦嘴，要去漱口，站起来之后要去把椅子收回到座位。那么进了老师之后呢，我们要行鞠躬礼，要会问好问早，这些都是点滴习惯的一个渗透的一个过程。当然到了中班和大班，我们对于这个五岁到六岁的孩子，我们培养的就是他的一些学习品质，比如说他有探究的兴趣和欲望，他有坚持不懈的这么一个决心啊，不怕输不怕困难的这么一种学习的一种品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更多的就是，如果说是困难的话，就是我们如何传递我们的一些思想和理念，让家长认同，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只是说我们到了幼儿园之后，孩子吃饱了没有啊，睡了没有啊，他今天有没有情绪，开心不开心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想传递给家长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赋予的孩子的这些能力，在这个六岁之前，我们是不是能传递到家园配合，是不是是密切的这么一个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其实您在从事幼教这个工作，其实您的心路历程也发生了一个慢热的过程哈。 是， 我特别想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其实我是刚才说，我其实在选择这个工职业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说像很多的老师一样，他们在表达就是因为他们爱孩子，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这个学校去学习。其实我最开始其实没有对这个学校，对这个职业，其实我是不太清晰他到底是干什么，或者说他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没有这些问题，不太清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96年跨入三里屯幼儿园的时候，我见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位导师，就是我的师父，他的名字叫何金珍。何老师呢，是一个工作非常非常有责任心而且有爱心的一位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对孩子的那种无私的奉献，无私的付出。那么在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来试试看看看有没有改进等等，这种家长对他的认可，所以就一直影响着我。我就在心中就想，我也要做像何金珍那样的老师。那么后来呢，五年之后我成了班长，何老师又来配合我们班级的工作。后来慢慢的我又经历了这么两任园长，包括我们的严磊园长，他是一个能够站在教师的立场上不断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园长，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团队是非常温暖的。再到后来的张爱军园长，他是一个就是专业性非常强，格局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园长。那么在这么不断的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就是从最开始的其实并不懂，或者甚至说可以说不爱，到最后我到爱，就是因为有那个何老师，我能看到孩子对何老师的那种爱，家长对何老师的认可，到最后我的热爱，我能全情投入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太多的爸爸妈妈，然后太多的小朋友对李老师说，李老师您辛苦了，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其实简简单的这样的一句话就会让您觉得很满足。 其实是，但是呢我其实又不太想听到这种话，因为如果说简简单单说李老师辛苦了，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他认为我体力上的辛苦。我是希望能够用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家长，能够解决他孩子身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如果说他能说，李老师您的这招用在我们家孩子身上，我们家孩子哎呀就是进步的很快，我倒觉得会更开心。 那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李老师以前带过的几位学生哈，北京市石家胡同小学六年四班的司徒宇阳，还有现在已经就读人大附中的陈鹏宇，来听听他们心中的您是怎么样的。 大家好，我叫司徒宇阳，我是三里屯幼儿园李慧琴老师的学生，现在就读于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六年级四班。 在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中，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感谢您在幼儿园中对我的谆谆教导，因为有您，幼儿园的生活美好快乐，收益良多，因为有您，我们身心健康，小小幼苗得以茁壮成长，因为有您，我们感知施恩，充满爱的正能量。不知不觉，我已进入小学，即将步入中学。当我路过幼儿园时，当我听闻幼儿园的新闻消息时，都会回忆起您和蔼可亲的面庞，温情婉约的言语和拉着我进出大门的温暖双手。回忆正是最美好的，几轮寒暑冬秋的操劳一定给您增添了几缕华发，但我深知您最开心的还是硕果芳华，桃李满天下。今天是您的节日，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福您，我亲爱的李老师。 我是人大附中2018届早六四班的陈鹏宇，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要给我的幼儿园李慧琴老师送去最真挚的祝福，感谢李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热爱数学学习的种子，让我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我要大声地对李老师说，谢谢您，祝您教师节快乐。 您说，温温恭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夜空中最亮的星。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了三位这个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代表做客节目，和大家度过了这样的一段时光。听了他们三位老师的故事，大家恐怕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这样的这种感触啊。我们这位微信网友尹子轩说，他说我多想再一次注视您的目光，多想再一次倾听您的讲课，多想再一次紧握您的双手，衷心的道声谢谢，用我所有的真诚啊，这所有的真诚都不够啊。那么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其实还是想我们的三位老师能不能谈谈自己的职业的理想。这个学为人师，在自己的这份岗位当中，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彭校， 先从彭校开始。 我觉得改革开放40年，国家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那我相信呢，我们的教育事业呢也会蒸蒸日上的。而我在这个改革的大潮当中呢，我觉得我会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这种热情。培养出更多的拥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好，来，宋老师。 因为今天是第34个教师节，我想对所有的老师说，要和学生一起玩，因为学习会让你要和学生一起学，因为学习会让你觉得每天过得有意义。然后就是要和学生一起玩，因为在玩中你会发现你的童年、你的青春从未走远。第三句就是要做一切和学生有关的事儿，因为学生的事儿就是未来的事儿，谁不愿意期待着未来呢？ 我觉得宋老师是教数学的吗？明明就是语文教师。 语文当中数学算得最好的。 对，李老师，我想本身教师这个称谓啊，它就自带光环，但是如果说老师摘下光环，那它的魅力也是散发的更具光彩。因为是我想就是教师嘛，他一个就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啊，做专业型的教师，坚守幼教的这一片天。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的三位老师，我们也是再次的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再次也是祝福三位老师节日快乐。那么今天节目结束最后呢，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位微信网友的微信来收尾，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成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再次致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我们。